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等八个语种发布，由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表示， 这是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非洲合作的白皮书，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首部介绍中国同世界上某一个地区合作成果的白皮书，全面系统总结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非洲方向的新理念、新实践、新成果，集中阐述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正确的义利观和六位一体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总体布局，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诠释了全方位、宽领域、立体式的中非合作格局，以及中非人民在新时代相互支持、守望相助的光辉历程。 吴江浩介绍，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部长级会议将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开幕，此时发布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旨在全面介绍中国对非政策的理念以及新时代中非合作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迎接论坛达卡尔会议的胜利召开，增进国际社会对中非合作的了解和认知，为国际对非合作乃至全球的发展合作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五位第十六届夏季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与中外记者分享了参加东京残奥会的感受。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出生于1994年的李豪在第十六届夏季残奥会上斩获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枚金牌。他表示， 奥运会一直是我比较向往的舞台，我坚信敢于梦想，挑战自己，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心中的王者。 同样是90后的刘翠青，八年来和他的领跑员徐东林靠着一条10厘米的牵引绳并肩作战，在今年的夏季残奥会上夺得了两枚金牌。 备战5年，我们就是为了国歌能奏响那一刻，对我们老运动员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教练鼓励我，只有在训练场上能吃苦，在赛场上才能取得好成绩。 作为盲人领跑员，徐东林陪伴着盲人运动员日复一日的训练。在他看来，运动员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伤病，能战胜这一切的只有肩上的使命和心中的梦想。 不是每个人努力都会成功，但是每个成功的人都很努力，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一直在奔跑在每一条赛道上。 现任中国残联理事、体育部主任的赵素晶表示， 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有条件去参加体育锻炼、去康复健身，同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运动员能够有机会、能够有能力、也有底气去参加国际大赛、去拼搏。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25号0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例，其中本土病例4例，上海3例，辽宁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其中本土3例，浙江2例，江苏1例。截至11月25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860例。截至11月2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6433万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首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昨天在武汉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这是我国首次设立的多业态融合的国际性展览，共有上千家国内外文旅机构和企业参展。展会以美丽中国、美好生活为主题，融合科技元素和全新陈展手段，展现了中国文旅行业的新成果、新业态、新方向。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十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602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624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2亿美元，总体表现稳健。 江苏省里运河高邮灌区、江西省辽河灌区、西藏自治区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3个工程，昨天入围第8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已达26项。 第六批国家组织药品带量采购胰岛素专项昨天在上海开标，11家企业42种产品拟中选，平均降价48%。以临床常用的甘精胰岛素为例，从平均每支180元降到每支70元左右，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约费用4000元左右。 北京时间今天0:40，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 1D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99次飞行。 北京时间26号晚，2021-22雪车世界杯因斯布鲁克站男子钢架雪车决赛结束，中国选手耿文强以1分46秒04的成绩获得并列第一，创造了中国钢架雪车选手参加国际赛事的最佳成绩。 温州市公安局以犯罪嫌疑人周卓华涉嫌开设赌场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温州市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于昨天对周卓华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质疑，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仍继续推进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准备工作。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26号报道，东电计划于今天开始海底地质调查，为建设用于排放福岛核污染水的海底隧道做准备。报道说，按东电计划，从2023年春季开始，经稀释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将通过这条长约1公里的海底隧道排放入太平洋。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可能将持续数十年。 当地时间26号，世卫组织举行紧急会议，讨论 B.1.1.529 新冠变异毒株。会后，世卫组织发布声明，将其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株，并命名为奥米克隆。世卫组织在声明中指出，南非于11月24号首次将其报告给世卫组织。初步研究表明，该变异株导致人体再次感染病毒的风险增加。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对南非等非洲国家实施严格入境限制。 世界卫生组织2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11528例，达到2,595,020,031例，死亡病例增加7881例，达到518,003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162352例，死亡776273例。 纽约油价26号大幅下跌，2022年1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0.24美元，收于每桶68.15美元。 欧洲三大股指26号全线下挫，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跌幅为3.64%。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跌幅为4.7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跌幅为4.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卫东、李浩、郭鹏，主播郑兰、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